系松一松手，特别系要揾一啲相对上唔好咁低民望嘅人嚟衬托下自己。 咪尤其系啦，即系你林郑咧，你真系学阿叶柳话斋，喂，你系食残废餐上嚟嘅咋，系嘛？你系食西环残废餐噶。即系坦白啲讲，你嗰阵西环味系好浓郁嘅， 所以佢更加系佢更加会，所以呢个风唔系流噶啦，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嘅，佢一定要借民主党即系搭住佢嘅膊头上位噶。 嗯， 喂，你民主党咩傻啊？ 系啊， 你放个罗志光废我李华明去，每人斗廿几三十万，佢同你分身家。我讲法，我直接啲讲啦。头先我讲话咩叫分身家嘛？喂，你嗰啲政策可以喺佢嗰度实践咩？ 唔系你已经试过，即系你唔系呢样嘢唔系未试过。你张炳良已经由行政会议，即系最初系行政会议成员啦，即系七日游行之 后。喂，咁如果你咁做咧，你就一定要 局长， 你一定要对冯伟光 又点咧？ 系啊， 喂，当年我好欣赏阿达仔啦，达仔嘅讲法就系话冯伟光系卖党求荣啊嘛，卖党求荣啊！你话阿白宫发言人。喂，今日你冇理由转翻转头噶，你又话佢 CY 二点零咯，你一日就唔好话佢 CY 二点零，佢冇分别噶。 唔系，同埋最戇鳩嗰样嘢。 喂，同埋你唔好俾位佢咧，入咗你之余动对成个运动系冇帮助啊嘛。因为你一定会影响到啲人噶，即系嗰40% 啊，嗰啲人啊更加 consolidate 就话啊林郑都唔系太差，屌委任咗反对派人士，咪屌你咪帮我涂脂抹粉，大哥。 尤其是 即使我要咁做，我仍然系对佢疑中留情都好，我都要睇段时间先。 吓、啊， 你等佢灰头土脸先，你唔可以而家咁快 back down， 知骨未寒啊！ 咁啊系啊，唔系你而家变咗，你真系瓜田李下啊嘛！呢、這个时候同你讲呢个罗志光或者系李华明入过，喂，你嗰头你又同佢话疑中留情，喂，你系咪瓜田李下？同埋林郑嗰阵西环味咁浓，即系简单嚟讲，即系西味浓啦，系嘛？嗰阵西味浓臭到连建制派都唔敢入去嘅。喂，大佬，你走去入去，即系你等于系用民主党嘅光环冲淡咗佢嗰阵西味。 仲有，讲得斯文啲嘅就系你帮佢喺面上贴金。 嗯， 呢个系最大嘅问题，对成个民主运动系冇好处、冇帮助， 即系增加咗成个林郑政府嘅认受性。 冇错，喂，你话。胡须仔，你去撑佢，因为我对民主运动有帮助。呢一个论点咧，我哋系建立到出嚟嘅。但系你而家帮佢求其摄一两个位，做嗰啲咩哎呀局长，你对个民主运动有咩帮助？喂，同埋嗰两个友都系汇点系统嗰啲意识形态人，虽然罗志光唔系汇点，但系都差唔多噶啦，同建制冇分别嘅。系啊，张丽阳嗰阵时候先揽佢哋两个嗰班友嘅啫，屌！系嘛？谂住以为同老共可以沟通到啊，建立咗自己嘅理性啲嘅形象啊，去 appease 啲中产阶级啊啲咁嘅人，系嘛？我认识佢好深，呢两个完全系保守派嚟嘅，唔系八九民运嘅话，你屌佢一早已经喺自由党啊，甚至乎民建联嘅啦。你问我啊，佢哋咁嘅意识形态啊，系嘛？你俾佢入咗去，你又 control 唔到佢，你点 control 佢啊？阿哥，好啦，你话社会福利处唔系社会福利。局局长个位真 唔系未必啊！佢话佢可能系做嗰个叫做系发展局添啊。 嗯，咁系咪大幅增加土地啊？ 唔系，因为佢话佢即系佢嗰个智商有160啊嘛，系嘛咩都 handle 到啊嘛。 妖嗰啲咪搞啲咁嘅 IQ test。 唔系，但系戇鳩嘅，即系咁讲。 你又信嘅？ 你话罗志光入阁，然之后有班老甲， 自己吹嘅啫嘛，160。 有你话有班老甲兴奋雀跃，甚至乎。是昨天开中委会的时候就跟他在那里芬兰解忧，哇，即是说唉，使不使说退党啊，喂，退党好像有些不近人情，我惩罚他、啊。喂，大佬，那个是你的党章来的嘛，喂，如果你是一日没有真普选，一日不会入阁的嘛，有没有连这样东西你都要变呢？ 这样是党章来的咩？ 唔系佢自己，喂佢自己讲嘅基本立场嚟噶， 唔系党章， 就算唔系党章都好，你个基本立场咧，你个政治路线嚟噶，你咁样都可以动摇咩？ 即系两嘢俾人搞一搞，好难听讲，好粗俗咁讲，就出晒水 嘅。系啊， 俾人点掂咋，大佬？ 唔系咯， 求其揾啲嘢引你咋，大佬？几容易啊？喂，屌，话时话，如果我系老共，听到，唉，好嘢，屌咁容易搞嘅呢班友，原来。求其俾两个甜头佢已经搞掂啊！屌，嗰啲咩原则啊，嗰啲立场啊、路线啊、831啊、23条啊嗰啲，屌，原来都系包装嚟嘅。我记得华叔当年教我一句说话：而